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心凌，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叫做《月光》。当然，王心凌是永远不会被划入到实力唱将派的歌手的行列当中的。且不说她唱功如何，但是仅仅从她的声音条件来说，音域不算宽广，而且很容易高不成低不就。但是王心凌的唱片公司在音乐上非常会取巧，或者是避重就轻，从来都可以避开她的劣势。就算是不小心踩到雷区，也尽可能的将硬伤降到最低。因此唱了这么多年的王心凌，虽然从来没有在唱功上令我们觉得一鸣惊人，但是在包装和定位上都让人觉得精准和鲜明。从少女歌手的例子上来看，她也算是成功的女歌手。 什么时候何时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铁嗓歌手苏芮带来《一样的月光》，这是他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这首歌里的澎湃和爆发力和我们第一首听到的王心凌截然是两个世界的声音，一个甜蜜的粉色的，而另外一个是硬派的或者是黑色的大气的。这两种不同的路线呢，你也很难把它们拿在一起比较，因为有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年纪会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一个温柔的温暖的老少咸宜的歌手蔡琴。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的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月夜静静像梦一样，那天再难相忘，细雨又在耳边荡漾，怎不叫我回想，我怕见那月亮光，抬头把窗帘拉下，啊，我心儿醉心 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没有喝。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范晓萱的《偶像歌手的时代》。虽然也有人说，请你一定要抱着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偶像歌手，但是但凡有点追求的偶像歌手，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个性的实力音乐人。比如说接下来的范晓萱。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 刚才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1996年的范晓萱这张专辑，叫做《甜蜜眼泪》。而《眼泪》这首歌呢，也成为直到现在 KTV 的传唱的经典。可是实在要停下来想想，原来这首歌已经出现了有快20年的时间，所以当年那个纯真腼腆的甜蜜的小女生早就已经不见了，却是一个现在真实的存在着的，把心横下来独自的思考和义无反顾成长的女生。无论如何找自己都是需要十足的勇气的，我们也祝福范晓萱。接下来听到一首林小培她的眼泪。 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老早，没有一次说到做 慢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美，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些，我该就此放手，不再追。 谁挡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你的谎言，所有的依恋今后时间的变迁，春去秋来又一年，再见你却已沧海桑田，昨天的缠绵，今天相对的泪眼，秋千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你的谎言，所有的依恋今后时间的变迁，春去秋来又一年，再见你却已沧海桑田，昨天的缠绵，今天相对的泪眼，秋千啊不愿苍天，不愿。

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前方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设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纷纷光光，心花怒放。 这首歌叫做《小天堂》，我相信在听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过他的歌，也会唱他的歌。刚才听到的这首《小天堂》也是1996年的周华健，在他的听众里面真正的疯狂的粉丝并不多，可是大多数人更愿意安安静静的因为他的歌而走过一段岁月。所以我们可以套用一句已经被太多人讲过也被太多人套用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周华健。 你在等一天飞得好远，我要找一片玫瑰花园，爱让泪水变得好甜，因为坚定的思念，前永远的世界。我抬头看见一片蓝天，变化万千，拥抱一切，真爱就像一片蓝天，自由自在，永恒不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华人地区的一位万人迷的天后级的歌手，她就是李玟，她也是台湾第一位引进原味的 R&B 音乐的女歌手。我们可以在她的歌声里面听到很多纯正的 R&B 唱腔，而且在当年就听到了不少时尚的音乐曲风，所以李玟在台湾的唱片界一度是时尚和潮流的象征。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呢，才是拥有着摇滚精神内核的杨乃文。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

尽管他现在早已不是当红歌手的行列，但是我们实在要说，他也算是一名实力派的演唱人。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黄莺莺。这首歌呢，曾经是电影《阮玲玉》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由制作人小虫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和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正统的二三十年代的音乐入手，一步一步来设计和走进那个遥远年代的作品。所以也许你会在接下来这首歌里面听到时间的辛酸，以及由弦乐所交织成的绵密的情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这个还有那个统统都给我包了。 哇，帅哥这么客气。 爱车出险，平安车险一键包办，十分钟现场极速勘查，车辆维修理赔办理全程都帮您包了。详询 40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